是如何办的结婚证，事情又是如何败露的呢？我们来听一段北京电视台的报道。 前不久，天津蓟县500户某村的马某来到派出所的户籍办公室办理夫妻投靠户口，可当他们把证明材料拿出来时，民警却发现了异样。 当时他把结婚证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两人这个照片中长相非常相似，我说挺有夫妻相，祝福你们然后之类的。后来我在这个查看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们身份证前六位是一样的，证明他是一个同一地市的。我当时就感觉很可疑，因为两个人都是从来自同一个地，而且同时都落到这个500户镇。 近些年，蓟县500户镇涉及拆迁，按照人口给予补偿，老百姓都得到了很大的优惠。在这当中，不乏有人动起了歪脑筋，想方设法将户口迁到500户辖区。 申报人马某当时是因结婚，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将户迁到蓟县罗庄子镇，后因离婚之后，又从蓟县罗庄子镇将户口投靠他母亲，将户口迁入到蓟县500户镇。巧的是，他这个申报人所谓的丈夫，竟然和这个申报人马某和他母亲竟然是来自同一个村的，所以当时就引起了我怀疑。当时我在想，他们三个人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民警们迅速到申报人所在地进行走访，从村民口中得知，他们平时的确以姐弟关系相处，如果真是亲姐弟的话，长得像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就当时咱们也怀疑他是这个结婚证会不会造假，后来经过民政局这相关工作人员确定，这个结婚证是真的。 结婚证是真的，于是民警决定查看申报人家属的档案，果然申报人马某和他的丈夫是亲姐弟。 申报人马某母亲当时把户口迁到咱们500户镇的一个户口复印件，这明确写着呢，这个申报人马某母亲当时在黑龙江哈尔滨市的时候，孙某在户口上写着是户口，而申报人马某显示的与孙某的关系是长女，而这个申报人马某所谓的丈夫与这个户主孙某显示的这个户主关系是长女。 以公安机关的核实，证实了两人的亲缘关系，同时也证实他们的母亲就是孙某。 母亲是应该属于黑龙江那边改嫁的我们天津蓟县500户这边来的，然后当时迁户口的时候本想是办两个子女的这个户口一块儿迁到咱们辖区，当时咱们户口政策不允许，只能随迁一名，可能是当时没有迁成，然后想这么一个歪招。 目前马某及其弟弟已被依法行政处罚。 评论员张斌就此发表了看法。 近年来呢，受房屋限购、拆迁安置等等影响，这假结婚假离婚的事儿啊也是越来越多了，同时呢也屡屡出现了直系亲属假结婚的情况，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国婚姻法呀明确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那么对于这种行为呢，法律必须要予以惩戒。法律的重要准则就是要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你像刚才案例里边，姐姐跟弟弟俩人结婚，这种虚构婚姻事实来获取金钱利益的行为，明显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也是对我们这个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的肆意践踏。当然了，相关部门呢还要加大打击力度，同时还要完善相关的拆迁补偿制度，杜绝某些人通过这种渠道钻政策的空子来获取利益。 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检察官庞涛。你好，庞涛。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媒体报道说这个姐弟俩接受了一种叫行政处罚，那怎么具体解释这个处罚呢？ 好的，我觉得呢，这个马某和弟弟啊，没有向有关机关如实告知他们的这种姐弟关系，而是呢故意隐瞒他们这种真实的身份关系。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结婚来迁移户口，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这种国家拆迁的补偿款。我认为呢，这个公安机关啊，对于这种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呢，是有法可依的。那么主要依据呢，就在于我国的这种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就是第49条规定说，说诈骗公司财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可以处这个5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说情节较重的，要处10日 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我认为呢，这个马某姐弟俩呀，明知不能结婚而隐瞒真实的身份关系，从而骗领拆迁款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就是一种诈骗公共财物的行为，我觉得应当给予处罚。 嗯，那他这个行政处罚是拘留，行政拘留。 嗯，对。 嗯，那如果说这个姐弟俩以结婚为名，后来就获得了拆迁款，那将来事情一旦败露了，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我觉得这种后果恐怕更加的严重，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因为我国的这个刑法当中啊，是规定了这个诈骗罪。那么诈骗罪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那么刑法的266条当中呢，规定如果说你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要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啊。那么如果是数额巨大的，要处3年以上，最高可以处到无期徒刑。 诈骗罪， 对，所以说他的这个犯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刚才谈到了一个，就是必须要达到一个数额较大才能构成诈骗罪。那么这个数额较大怎么来掌握呢？咱们法律呢一般掌握在2000元以上就可以构成数额较大。那么如果说这个3万元以上的，就属于数额巨大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种获取拆迁款 都是巨额的， 对，少则几万，多则可能上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拆迁款，那么肯定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量刑幅度。所以如果这样做的话啊，那么拿到了拆迁款，那么属于犯罪既遂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处刑的这种后果是非常的严重的。 那将来可能会面临一个刑事责任，会坐牢， 对， 钱还都要还回去。 对， 那如果说钱我当时还没有拿到就败露了，也算犯罪未遂 啊？算作犯罪构成了，但是呢属于犯罪未遂。 所以说这个将来一定，这马某兄姐弟俩真的结婚获得了拆迁款的话，那可能一旦事情败露会负刑事责任的。 是这样的， 诈骗罪啊。 是。 那这个两个人本来是姐弟关系，那现在又是个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婚姻关系了，就拿着这个结婚证，那将来姐弟俩的生活会有哪些法律后患吗？他们可能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我们还是姐弟嘛，只不过有个结婚证而已。 是这样的。那我觉得首先要明确的是，就是我国婚姻法首先它是禁止这个近亲结婚的。也就是婚姻法第7条规定说，这个直系血亲和3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它是禁止结婚的。那亲兄妹之间就属于这个3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那法律是明确他们禁止结婚的。因为如果他们要结婚的话，那么科学研究表明，他们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将大大增加他们婴儿患遗传疾病的以及先天缺陷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咱们国家首先在婚姻法当中是明确禁止这类人来结婚的。其次呢，就是姐弟俩呢，他现在呢已经领了这种真实的结婚证了哈，已经是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了。但是如果说以后真要和他人去结婚，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哈，说真要跟其他人 还有些财产纠纷等等， 对， 怎么办？ 那么就必须要首先办理一个离婚的手续，你才能够跟其他人去结婚。如果说你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就跟其他人去结婚的话，那么你可能面临一个这个重婚罪的，哎，这样的一个刑事的一个处罚。而且呢，这个咱们国家的婚姻法当中规定，如果说你是重婚的话，不仅仅是你要面临一个刑事的这种重婚罪，也就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这样一种刑事的处罚，而且有可能你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因重婚的或者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导致离婚，那么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因此呢，这种损害赔偿它就属于一种民事责任。是这样的。 那将来会不会因为这张结婚证，虽然是姐弟关系、亲姐弟的关系，但结婚证在这儿，会他们如果还有兄弟姐妹或者是其他这个亲属关系的有财产纠纷的话，也会比较麻烦吗？会有隐患吗？ 我觉得会有这种隐患的。因为他们毕竟是法律意义上的这种婚姻关系，那么一旦说出现这个今后离婚的话，那么肯定面临的一个所谓的这种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分割。 那么这个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烦恼。 也许还有一些想不到的后患可能还会发生哈。那现在有的这个为了拆迁款，我们看到了很多报道啊，就有假离婚的，现在还有假结婚的，那这种行为背后会有哪些法律风险？ 我想啊，无论是这种假离婚还是假结婚，他们大都是为了经济利益。如果说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或者是虚构事实，触犯了相关法律的话，就有可能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甚至是要负刑事责任。 就是诈骗罪。 哎，对，就像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姐弟俩明知道自己是亲姐弟的关系，属于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他依然没有如实的告知给相关的主管的机关，而是骗领了这个结婚证。他们的目的是来骗领这个拆迁款。那么这种行为显然是触犯了相关的，比如说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他就可能遭受到相应的这种行政的处罚。同时如果说他们日后真的拿到拆迁款，而且这个拆迁款一定是数额巨大的，那么他们有可能就是触犯相关的这个刑法当中规定的罪名，那么他们的刑事责任也会非常的严重。那么具体来说呢，比如说这种假离婚，那么他有可能这种就是假戏真做，一方如果说他假离婚以后他真的变心了哈，那么 对， 那 有这种情况发生， 有这种情况发生，这种案例还是挺多的。那他之后他就不愿意再复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孰轻孰重，恐怕我觉得当事人双方呢要在事前啊好好心里边掂量掂量。那么再次呢，我们就比如说这个假结婚，如果说事后一方呢再想结婚的话，刚才我说了，你就首先必须要办理好这种离婚的手续，否则的话呢就有可能构成这种重婚罪。总之啊，我觉得通过这则新闻呢，就是提示大家，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是这句老话。在这里呢奉劝那些希望通过不法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的人，还是不要动这种歪脑筋为好。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也有一个细节，就是亲姐弟俩真的就办好了结婚证书了， 是 公安发现了， 对， 那么之前民政部门是否有一些纰漏？ 其实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婚姻登记条例啊，这里边规定说呢，就是民政部门在办理婚姻登记的时候，他要查验两种证件。第一种证件就是他的身份证。第二种呢就是户口本。那么如果说民政局在查验当事人的户口本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姐弟俩是在同一个户口本当中的话，那么往往户口本会标示这两个人的他的这种亲属的关系。那么如果说民政部门拿到户口本以后，他没有认真的去审核他们这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亲属关系的话，那么我觉得民政部门在这方面就有一定的疏失。那么好了，根据咱们国家这个婚姻登记条例当中的规定，如果说办证人员在办证过程当中审查不严的话，那么比如说把这种禁止结婚的人给他真正办理了结婚登记的话，那么他将会面临行政的处分。 那将来如果真的说这木已成舟，这个亲姐弟俩拿着这结婚证拿到了巨额拆迁款，事情又败露了，那么就回头再追查民政部门在审核这他们俩结婚手续的时候有疏漏， 对， 一定会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对，逃不了干系。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们下面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事件。95后青年以绝食拒服兵役，政府开出了最严厉罚单，罚11万，就业出国遭封杀。我们稍后见。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8，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95后一名男青年以绝食拒服兵役，政府开出最严厉罚单，罚11万，就业出国遭封杀。那么这个消息也是昨天位列新浪社会新闻的评论数第一和分享数第一，引发了10多万的网友跟帖评论，那舆论几乎是一边倒指责这名50后。这名50后是李某，1995年出生，山西省寿阳县人，共青团员。今年9月份，他自愿报名参军。那近日，寿阳县人民政府发布的公告显示，李某在服役期间，因为怕苦怕累，不愿接受部队纪律约束，拒不参加正常的训练和操课，以种种理由逃避服兵役。县人武部和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先后多次到部队耐心谈话做工作，但该青年拒绝思想教育，拒绝继续留部队服现役，态度极其消极，并以绝食等极端行为相要挟，在部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至被部队按思想退兵处理。公告说，经过县征兵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并经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给予李某处罚。那这个处罚一共是有9项，第一就是罚款，按照2015年城镇户口义务兵优待金57346元的这个2倍来进行罚款，也就是114692元。罚款上交县财政，如当事人拒不执行，移交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二是不得将其录用为国家公务员或者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全县所有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不得招聘和录用。第三就是2年内公安机关不得为其办理出国出境手续。第四是2年内教育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升学手续。第五是3年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第六是3年内银行系统禁止向其提供各种贷款业务等。第七是3年内全县所有私营企业和全体单位不招聘录用此人。第八是开除李某团籍。还有第9项是将李某列入寿阳县2015年拒服兵役人员黑名单。那这公告还最后强调说，今后凡出现思想退兵，均按照此规定来执行。县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说，对李某的处罚是当地征兵领导小组按照兵役法、山西省征兵工作实施办法等等法规条例来制定的。那至于李某家能否承担起11万多的罚款，该工作人员表示，法律规定是不会考虑到家庭条件的，对李某重罚也是为了规范征兵程序。那据了解呢，此前国内也出现过多起因为拒绝服兵役而受处罚的事件。在去年的7月份，江苏一名男青年因为拒服兵役被当地罚款8万多元，取消其家属的军属待遇，收缴全部优待金，不得复学，2年内不得录用为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也不得出国。在2011年呢，有武汉3名男青年因为拒服兵役遭处罚，当地政府后来对3人做出了公安机关不得为他们办理出境手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为他们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建议各级党团组织不予批准办理和接纳他们为党团员等等多项处罚。那媒体对这个山西开出的世界史上最狠的拒服兵役罚单是点了赞，那网民也是好评如潮。那有网友说，当逃兵自古以来都是重罪，在战争年代，这种人就是汉奸类。还有的说，这样的处罚已经算轻的了，军队不是菜园子，想进就进，想出就出，都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要是谁都像他那样当逃兵的话，真打起仗来，老百姓还能指望谁呢？还有的说，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了多少13、14岁的小兵，你以为参军是儿戏吗？况且中国没有强制服兵役，在韩国不管明星或达官之后还不都得服兵役吗？当逃兵或者改国籍的也有，人家怎么处罚呢？改国籍明星一辈子都禁止入韩国。那还有网友提到了自己的小舅子，说那位小舅子被我岳父岳母惯到没样，我每见他一次就想打他一次，最后我逼他参了军， 一开始他恨我，头两月打电话经常诉苦，可他现在很感激我这个姐夫，说参军救了他。还有一位网友说，我也当过兵，也曾经受不了，真的很艰苦。其实挺过来的办法挺简单，就是把所有的训练当成玩儿。他说，小子穿上军装就不再是普通人了，军人就该有军人的样。不过这样处罚也太轻了，你侮辱了军徽，不配成为一名军人。告诉你，我当兵的时候，所在部队有500多条备用的尸体袋子，你绝食有用吗？另外还有网友说，不就是不想当兵吗？有必要整得这么严重吗？给了这么多处罚，有法律依据没有呢？好，我们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庞涛。你好，庞涛。 你好。 有关这个拒服兵役和逃兵的这种惩罚的措施，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嗯，好的。我想有句话大家都听过，叫做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嗯， 那这则新闻很有意思啊。嗯，它是一个不想当兵的， 连兵都不想当的， 对，一个不想当兵的士兵就不是好人了吗？ 嗯， 就应该受到处罚吗？ 嗯， 而且是一系列严厉的处罚。嗯， 九项措施。 嗯，啊，其实呢，咱们国家关于这种拒绝和逃避服兵役的惩处措施呢，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宪法呀，以及国防法、兵役法，还有呢就是这个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等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种拒绝和逃逸服兵役的，要给予什么样的处罚是有一系列规定的。 嗯， 那么首先来讲呢，就是对于这种应征青年来讲，他有什么处罚措施呢？ 嗯， 比如说应征青年如果他拒绝和逃逸这个服兵役的话，那么他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或者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就是事业单位，你也不可以录用。那么2年内呢，你是不得出国境的，或者是升学的，而且呢，你不得参加由政府和国有企业组织的这种招工招聘的。此外呢，就是应征青年或者其家庭拒绝和逃避服兵役的，那么要由县级以上的地方政府责令改正，而且要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嗯， 那么除了要处罚这个应征青年以外，那么像这个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如果他们有妨碍兵役工作行为的，你比如说什么叫妨碍兵役工作行为的呢？比如说这个阻挠公民履行兵役义务，或者是呢拒绝接收安置这个退役军人，像这样的一些妨碍兵役工作行为的，那么要对相关的这些单位的主要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而且呢要处以罚款，这个罚款而且不低，是这个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的金额，所以说应该说这个处罚的金额还是比较高的。此外呢，就是这个如果说是明知是逃离部队的军人而雇用的单位，那么由县级政府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款，如果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这个相应的刑事责任。所以说通过上述法律法规呢，对于这种拒绝和逃避服兵役的行为呢，是给予了严厉的法律制裁的。 包括有这个公务员法、兵役法等等，包括刑法里面， 对， 都包括了。 对， 法律是很多的。那我们看到您解释这些，李某这次比如说出国升学受限制啊，不能考公务员啊，包括银行贷款、办理工商执照等等，都是受到影响的，是有依据的。 对，是有依据的。 那么这个对李某的处罚11万，这个依据是什么？ 这个处罚11万的依据啊，主要是根据山西省的一个地方性的法规，也就是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山西省义务兵征集和优待安置条例》。那么在这个条例当中呢，我查阅了一下，它的第36条当中说呀，说如果说符合服现役条件的公民拒绝逃避征集，经教育部改的，要根据情节轻重，由县级政府处以相当于当地一个义务兵年优待金1倍至3倍的这个罚款。那么根据这个当地是2015年城镇户口义务兵优待金呢，是五万多块钱。那么当地政府呢是对李某实际上是进行了2倍的经济处罚，也就是11万多。对。 那这个通告当中还显示说，如果这个李某拒不执行这个罚款，会移交法院来强制执行。 对， 这么严重。 啊，是这样的，其实呢这句话呢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也就是按照这个上述的我讲的这个山西省的地方性法规呢，它这种罚款呢是由山西省的这种县级政府来做出的、 嗯、 那么既然是由政府机关做出的，那么它在法律性质上是属于一种行政处罚、 嗯、 是受行政处罚法来调整的、 嗯、 那么根据咱们国家这个行政处罚法的这个规定，如果说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嗯、 那么有三种措施。第一种，如果说你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来加处罚款、 嗯、 第二种呢，就是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是将冻结的这个存款划拨来抵缴这种罚款、 嗯、 第三个措施就是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嗯、 因此呢这个李某如果他逾期不缴罚款的话，那么政府他是可以申请法院的执行部门去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的、 嗯、很严肃的一个事情其实是哈、 嗯、 那现在可能百姓对兵役法不是特别了解啊，但这个事件却引发了十几万网友们的评论、 嗯、 那这个史上最狠的拒服兵役罚款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意义呢？您认为？ 我觉得这个李某的这则新闻啊，再次提醒人们，就是依法服兵役啊，是公民的一项法定的义务，而且是一个神圣的职责。我们讲呢，这个服兵役不仅仅是兵役法当中规定的一般的法律义务，而且它更是一种宪法的义务。因为现在我们讲依法治国嘛， 嗯、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 嗯。 那么宪法当中就规定说，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所以说，这个服兵役不仅是简单的一项法律义务，而且是一个宪法的义务。因此呢，我想在这里啊，提醒广大的青年朋友，那么当兵呢不是儿戏，应当勇于去面对挑战，去抓住这个当兵的机遇，去锤炼自己的意志品质。就像这个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一样哈，不抛弃不放弃，哎，把军旅生涯作为今后自己呢走向社会开启人生新征程的一个起点。我想啊，这段时光或许是你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嗯、 恐怕也是你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嗯 嗯，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检察官庞涛。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装修就用直贴砂浆，不掉瓷砖的好砂浆，直贴砂浆。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五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Hello， 主持人，我是你的粉丝哦。 Hello， 主持人，我超爱听你的节目。 想跟喜爱的主持人面对面 say hello 吗？10月29日，邀您相约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表彰典礼盛大来袭， 10家优秀主持人新增7个单项奖，一一揭晓， 还有神秘嘉宾亲临现场。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点击评主持人，填写报名表或做抢票， 我们等你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